揾唔揾到陆子俊同埋高志威？ 揾唔到，佢哋喺12年前搬走咗。 我呢边都系一样，许雅婷同李森都系喺12年前搬走咗。 啊，又会咁巧？佢哋4个都搬咗屋嘅， 唔系4个，系5个。 嗯， 仲有黄美玲。12年前应该发生咗啲事，佢哋先至会前后脚搬屋。 嗯。件事应该都几严重噶噃， 你都咁谂？ 我点谂就唔重要，你亦都唔好谂咁多啊！我哋嘅工作即系负责揾人， 你唔使下下提醒我，我都系讲下啫。 系就最好啦。 喂，讲翻正题啊！既然而家4个都冇消息，我哋要改变一下揾人嘅策略。 咁你谂住点做啊？ 与其分散精力4个一齐揾。倒不如一个一个咁问， 由边个开始啊？ 就由许雅婷开始。 啊哈，睇中人哋靓女咧？ 咩啫？我系觉得佢好面善，但系就硬系醒唔起喺边度见过。 喂，你记性不嬲都好好，咁许雅婷又生得咁靓女，你见过就冇理由会忘记噶。 我记性系好。但系未至于过目不忘啊，肥叔。 咁等你记得之前，我睇下报纸先。 报纸？ 喂，唔系歇一阵都唔得系嘛？ 唔系啊，我醒喺边度见过许雅婷啊？ 喂，边度啊？ 前几日报纸嘅财经版。 哦，嗱，呢度咧就系成个礼拜嘅报纸啦。 啊，揾到啦！呢张相个女人似唔似许雅婷啊？ 哇，有几似喎？呢个女人叫许乐儿，唔系许雅婷喎。 或者佢改咗名咧？而家改名好普通噶咋？ 咁又系， 我哋要谂个方法接近许乐儿，再查下佢同许雅婷系咪同一个人。有咩办法咧？ 有啦。 咩啊？ 我哋可以扮记者访问佢，咁咪可以光明正大咁打探佢事咯。 姜果然系越老越辣啊！ 我准备道具同 make appointment， 你准备访问嘅内容啦。 一样咁话。许小姐你好啊， 坐啊。 哦，好多谢你肯接受我哋杂志嘅访问。 唔使客气。 咁不如我哋开始啊！ 好啊！ 你未够30岁，已经系投资公司 AMB 嘅高层，你觉得自己成功嘅秘诀系咩？ 我觉得成功系冇秘诀，只可以靠不断嘅努力。如果冇付出努力，无论系做任何事，都冇可能会成功。 但系唔系每一个人努力都可以得到同等嘅回报。 咁一定系佢努力嘅方式出咗问题。 你份人都几有自信喎。 如果连我自己都对自己冇足够嘅信心，我又点可以说服客人相信我呢？ 哦，关于公事嘅部分我都问到差唔多啦，不如倾下你嘅私人生活啦。你生得咁靓女又咁本事，一定有好多读者对私底下嘅你好有兴趣。 我私底下系一个好无趣嘅人，冇咩嘢可以分享。 不如讲下你读书时代嘅生活啦。你嘅中学生涯喺边度度过噶？ 我已经讲咗我私人生活冇咩可以分享。我谂我哋嘅访问就到此为止啦 吓。许小姐，不如分享少少。 唔好意思啊，我有 appointment。 多谢你今日嘅宝贵时间。 喂，系时机杂志。你哋嘅同事 Louis 咪啱啱先至做完访问咯？咩话？你哋冇记者叫 Louis？ 我再 call 翻俾你。Secure， 同我截住头先嚟访问我嘅记者。 廖一豪导演，王维森配音，《寻人游戏》第二回合，司徒永泉、陈川辉饰演，匪叔梁官友饰演，林家伟、张振雄饰演，黄美玲、罗佩莱饰演，妈妈张洁慧饰演，许乐儿、曾心怡饰演。 从来没单一事件，可将意志与你中断。曾自信撑得住，仍长过了会有花园。五官即使全部不变，悲喜已乐事太凌乱。四肢张开全部不见，泪眼雾雾太倦。谁人谋害我，我却不知不觉，不信世界那么丑恶。直到我满足了什么可索，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。青春可以怎么挥霍，花半生讨不回快乐。并未获得什么，便在掏空什么，若长眠谁来到晚安。 若长眠，谁来到晚安？我这一句拒绝。